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，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，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，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，这段历史好值得大家回味欣赏。 各位好， 大家好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 一代国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呢就休息了一阵，咁啊，而家咧疫情過咗之後咧，我哋即係呢一集咧就重出江湖啊！ 咁啊，重出江湖咧就一個歷史嘅時刻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哋今日在座啊，連興哥在內，我哋咧就兩岸三地嘅代表隊嘅代表都有喺度啦。 咁啊， 又介紹下先啦，你 我係咯，咁啊由啊三哥嗰邊開始介紹你啦。 我唔係代表啊。 咁啊。 你代表我哋問啊嘛， 係 好啦。 咁啊，鄧柱成嚇，有啲人中意喜歡嘅叫成哥嚇，有啲中意叫成哥。咁成哥、勝哥都冇所謂啦。咁但係柱哥就一定冇錯啦嚇，一柱擎天嚇。OK， 鄧柱成 咁啊， 香港代表隊嘅即係啊球員啦嚇。咁啊，中間呢位咧就省隊就隊長。國家隊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家隊嘅 係咪隊長？ 係咪都冇冇做啊？ 未做過隊長。O K， 咁啊代表 正選球員啦， 咁啊當 主力球員， 主力球員 冇錯。咁啊兩岸三地都有份啦。咁啊當然我哋應該就中華民國嘅老代表啦，手把手最後一關大將軍。O K， 咁啊三位咧即係今日咧即係有啲淵源嘅走埋一齊。 係 一代國門何容興的足球世界。逢星期二晚上十点钟， 玉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第二节，咁玉敏啊，你啊睇嗰个选举辩论啦，你啊参加个选举辩论啦，你觉得呢一场选举辩论咧，咪美国历史上最差、最垃圾嘅一场辩论咧？ 可以咁講喎，真係喎，真係你睇到真係兩個，即係尤其是 Donald Trump， 即係你作為一個現任總統，你去批判你嗰個對手，即係其實你俾人攻擊嘅地方係多過佢，即係你去攻擊佢嘅，你攻擊做咩啊？係咪啊？即係要害嘅，你攻擊佢咩？年紀大，你又年紀大，屌你親共親中國，咁你要攞啲證據出嚟先得㗎，你唔可以話嚇佢仔又做生意，屌你咁你夠係做生意啦，咁你以前有冇做大陸生意咧？係咪？即係呢啲冇意義嘅，基本上係啱唔啱啊？係咪？咁當然啦，嗰、那個即係其實又好吊鬼嘅，你喺疫情嗰度，你係一定係俾人攻擊㗎嘛，啱唔啱先？咁你拗咩咧？咁你一定就係好似即係喺台灣。嗰啲批判 Donald Trump 嗰啲人就最中意用一個講法，用翻大陸嗰個術語叫甩鍋。甩鍋，即係甩，我哋就廣東話叫甩鍋，即係卸鍋。你明唔明啊？其實就即係叫卸鍋，甩鍋實甩鍋鍋即係鍋啊！你明唔明？甩即係釘咁啊，咁叫卸鍋。你就話佢卸鍋俾呢個中國咁樣。咁佢係可供批評嘅地方係好多嘅，關疫情係咪？咁你事實上而家你差唔多接近21万人死亡喎，大佬，係咪？呢個你歷年嘅戰爭都冇死咁多人喎，係咪？咁你拜登係咪要揸住呢個係咁攻佢啊？應該係，咁佢歇斯底里咁樣喺度，即係攻擊呢個78岁嘅老嘢，我就覺得真係係咪？即係你四年你可以講你嘅政績噶嘛，大佬係咪啊？你強調你的政績，特別是對中國的政策，你改變了全世界，特別是西方就對中國的看法，其實你可以即不需要爆洩都可以的，你慢慢講，講數據出來，喂，我又擔心到你做總統的時候，如果我做這些事你全部推翻了，你可以講這些的嘛，是不是？你可以，譬如你看看李克遜又好，是吧？或者當年你哋做到，佢真係有一套即係，喂有一套論述噶嘛，好清晰有一套論述噶嘛，啱唔啱啊？即係就算衰政主義都係一種論述嚟噶嘛，係咪？唔係對中國嘅態度，你可以有一套論述噶嘛，係嘛？你可以嗱，你之前你包括個副總統又好，國務卿又好，對中國論述就直情就係，喂嗰係攻擊性噶嘛，係嘛？同埋完全否定咗即係呢個中國對嗰個世界嘅貢獻，係咪？認為中國對世界的禍害是災難， 喂大佬，你有一套論述噶嘛？咁就已經夠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。好似癲狗咁，嗱我哋講呢啲嘢咧，有啲人就唔啱聽噶啦，因為我哋有移情作用啊，包括台灣都係嘅。屌你咩？你鬧 Donald Trump， 佢唔啱聽嘅，有啲人係，你明唔明啊？因為 Donald Trump 係台灣嘅，屌你即係最好嘅朋友，佢做總統呢四年，喂幾多惠台政策係嘛？喂，個衛生部部長又去係嘛？國務院個國務卿個次卿又去係嘛？大佬前所未有噶嘛？呢個係1979年中華民國同美國斷交以來，即係從來未試過嘅呢啲實質嘅官方往來啊嘛。咁你話蔡英文幾威咧？所以而家蔡英文我去咗台灣實行一黨專政咧、就是，就係你都吹佢唔著就咁解啦，係咪？佢真係執到噶嘛？係咪？咁佢執住呢個美國牌，屌你而家梗係鬧 Donald Trump， 係唔得啦？香港阿鳩陽，係咪？即係你期望美國對香港即係啊伸出援手，甚至乎即係啊即係實拿實施制裁呢一個即係特區政府嗰啲人係嘛？咁你對 Donald Trump 係咪有個期待先？有個合理期望？咁所以而家佢做乜撚嘢，你都要話佢啱嘅，咪變咗咁啊？變咗咪由我哋成日講個只問立場不問是非啦。好啦，到時佢真係連任啦，佢做嗰啲嘢貨不對版嘅時候，咁你係咪自己抌心口咧？ 嗯， 啊？所以不可以这样看的，尤其是我们对美国的选举你了解又不多的话，你在那里吃花生就可以了，你明白吗？谁做你乐观其成的，不会有大的改变的，其实是理论上是他都是以美国的利益是排第一优先的，是吧？他不可能将你香港的利益排在第一优先，不可能将你台湾的利益排在第一优先，你台湾的利益香港的利益和他的利益相符那就 OK 了，是吧？不相符的時候，喂，大佬佢翻臉不認人，大佬即係頭也不回嘅。你本來好得意係咪？呢個世界係咪？國際政治係冇道義可言，只有利害，係咪？呢個係好清晰噶啦，大家讀歷史就知道嘅，係咪？屌，即係香完又臭，臭完後又香，係咪？所以當然啦，佢係美國總統，而家又要競選連任，係咪？真係佢。他的那個所謂即係進退對整個世界都是有影響，呢個必然，因為喂佢係第一大國最強的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啊嘛，係咪？咁而家佢中了呢個武漢肺炎，唔係阿習近平都要慰問佢啦，係咪？真係咁，你慰問佢嘅時候，佢可能喺度諗：屌你，唔係你，我仔咁病啊！咁好難講啦，我講翻頭先嗰度。陰謀論嗰度其實有一度可以值得講下嘅就係、是，當然我就唔會認為嗱，亦都唔會相信啊，即係話呢個係一個即係 campaign management 嘅部分，我唔會信嘅。如果你話你問我就係咪？即係呢個係一個選舉策略、選舉嘅戰術，呢、這個我一定唔會接受嘅。咁如果你話呢個係選舉戰術，即係話佢係假噶啦，因為佢係咁中意話人哋 fake news 係嘛？屌你，即係話佢假嘅。嗱呢個就真係好難喺美國、喺台灣，甚至係話誒陳水扁兩粒子彈都係咁啦，咁即係將陳水扁兩粒子彈同呢一個即係 Donald Trump 話見到呢個武漢肺炎相提並論都有嘅。嗱呢個真係我自己就覺得即係美國嗰個傳媒喂。怎會被你即係博到懵啊，大佬係咪？冇可能噶嘛！尤其是美國的主流媒體，喂，唔係有唔係對呢個特朗普友善噶嘛，大佬啊，大部分都係對佢不友善噶嘛，係咪？所以如果你話我利用呢、這、一個即係、就是、譬如話呢個係作假，然後即你拉台的選情其實個效果啱啱適得其反嘅啦，係咪？而家嘅情況就是對佢選情有負面影響嘛。所以如果稍為而家即係可能個脱離咗危險期啦，咁佢出嚟攞蒲頭，就是為咗要拉翻台嗰個選情啊嘛，啱唔啱啊？個邏輯好清楚噶，係咪？咁如果呢個係假嘅話，喂，其實你好簡單，我哋用常識啫，佢病嗰、那個。選舉對佢個負面影響定正面影響先？你唔好話俾我聽，有同情票黐撚線，我做咩同情你啊？係咪啊？我做咩同情你啊？係咪？唔可能噶嘛！ 佢而家其實正如頭先你所講，呢個意識形態嘅選舉嚟嘅，變咗係。咁所以咧，支持佢嘅人係好清晰嘅，反對佢嘅又好清晰嘅，啱唔啱啊？係咪？佢唔會因為佢病係嘛，就唔撚投票俾佢係嘛？咁嗰邊咧，亦都唔會因為佢病，我就只係轉移同情佢，本嚟唔投俾佢要投俾佢，唔可能噶嘛呢個。一去到意識形態，呢、這個就唔可能嘅。其實當然有啲人就話，共和黨同民主黨不嬲地都係兩黨政治，同埋政黨輪替，咁你選舉不嬲都係兩種唔同嘅意識形態啦，係咪？咁你即係共和黨梗係即係走資本主義，嗰、那個就社會主義係嘛，或者叫 social democrat 係嘛？咁啊意識形態基本上就已經係有分別嘅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冇呢次咁強烈啊嘛。呢次咁強烈嘅原因就係兩個都好 typical 嘅，話俾你係嘛？只不過問題喺呢度啦，係嘛？嗰、那個就屌你真係極右派嚟嘅，變咗係係嘛？你嗰陣時喺共和黨都冇咁右噶嘛，係嘛？有啲可以係係嘛？咁民主黨又係係嘛？咁你睇到即係尤其是佢對嗰、那個即係嗰個黑人嗰、那個即係嗰個嗰、那個對黑人運動啦嚇，嗰個生存嘅運動嗰、那個嗰個態度立場，唔係兩個係完全。即係南言北切噶嘛，呢個好清晰噶啦嘛。咁呢個所以係一個意識形態在最強烈嘅一個時候，即係呢一次選舉好明顯嘅。咁所以如果你用呢一種陰謀論話呢一個係假嘅好難，但係你可以去批判佢或者批評佢，就話喺呢一個所謂即係佢自己染病啊，即係染咗病跟住入醫院，或者成個你白宮嗰、那個。即係對外嘅嗰個宣示啊，或者佢嗰、那個即係前後講嗰啲嘢，可能又有啲唔同啊。最初又覺得話佢即係令人好好關注啊個情況啊，咁啊，後屘又即係又轉口又話應該恢復啊，恢復得好快啊，乜乜乜啦。咁你有啲人可能又會有啲唔同嘅睇法，就話你借呢個機會就係去搞選舉，要去咁啊得。你明唔明我講咩？你可以咁樣講，係咪？喂，如果我不幸病咗，但係我而家唔肯死得，咁我又可以翻出嚟做下 show。咁你可以話佢做出院 show 咁啊，就係咪？你就不能夠話佢屌你做染病 show， 屌你，係咪？嗱，呢個一定要好清楚嘅。如果你問我嘅話，係咪？即係染病 show 咁叫做 show 啦，即係得病係 show 啦，係咪？咁呢個係唔可能嘅。但是出院那個就是show嘛，是吧？出院那個是show，就是為了拉台的選情，這裡又很明顯的嘛，是吧？就是最重要就是看醫生怎麼說，我覺得，是吧？那當然，就是那些主流媒體就認為，就是你那些白宮那些所謂醫療團隊，那麼都會說一些東西都不盡不實，前言不對後語等等，是吧？就是這個其實我初初一睇到話佢病，我啊大鑊，對佢選舉有影響啦。我哋係用一個常識嘅啫，係咪啊？但就有啲人咧，就因為個立場問題，佢就會覺得屌你玩嘢，係咪啊？咁但係而家我睇翻即係上網睇美國嗰啲評論咧，即係喺呢一方面度，即係話講佢玩嘢嗰啲已經係好少噶啦，係咪？好少噶啦，係咪啊？咁即係但係成個疫情咧，佢又俾我覺得就嗱，本嚟嗰個焦點咧，即係攻擊佢咧，就係嗰個疫情啊嘛，處理個疫情啊嘛，你搞到咁多人死係咪？咁就呢個係佢嘅負資產嚟嘅啊。咁但係而家就輪到佢染病啊嘛，呢個嚟嘅，所以呢個又非常之吊詭嘅一樣嘢嚟。我哋休息一陣先。